应该，从无知想相爱以后分不开。你说每次全情地爱过后总有伤害，一颗心开始失去梦想之彩。为何痴恋感觉却未有更改？我怕有意无意为你暗地一再等待，一颗真心仿佛自动跟你相爱。寂寞是否栖身想你千个夜？寂寞是否想惦念这些离不开的心，应早已失去信心，只因天真心里面暗中在等。爱过痛过，何其爱痴心又不敢。如不经分开，不知道相爱几深，必须相分方发现只因你心。到我看破，也许今生不再走近。心中悲哀，用尽我的思海，为何痴恋感觉却未有更改？我怕有意无意为你暗地一再等待，一颗真心方法自动跟你相爱。寂寞是否栖身想你千个夜？寂寞是否常惦念这些离不开的心？早已失去信心，只因天真心里面暗中在等。爱过痛过，我竟开始心又不敢。如不经分开，不知道相爱几深，必须相分方发现只因你心。到我看破，也许今生不再走近。失去信心，只因天真心里面暗中在等。爱过痛过，我竟爱痴心又不敢。而不经分开，不知道相爱几深，必须分开方发现只因你心。到我看破，也许今生不再走近。